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又翻翻嚟啦，咁今日嚟一集揾钱攻略。 其实我哋头先录过噶啦， 不过按错掣咯，我屌你！ 不过头先反省完之后，其实系揾钱冇办法， 即系其实 揾钱系冇攻略嘅，屌！ 冇攻略啦，呢、這个点讲咧？即系其实，但系如果反正如果冇钱做嘅，冇钱，即系其实而家我哋赚钱系够户口嘅话咧， 系 咁，其实我哋揾钱系咪真系？咁其實係咪做咩都冇所謂咧？即係反正都係夠食飯嘅啫嘛。 嗱，我又想睇一樣嘢，你嗰項對事業定職業先。嗱，如果你係事業嘅話，你揾唔到錢都即係擺個心落去做咯。即係有啲人覺得呢行係事業嚟㗎嘛，我舉一個例子，嗰、那個就係曾凡哥，曾凡哥好做唔做屌你老味，林老先嚟退休出去撈嘢，你都黐撚線，出到嚟就咪行醫，出到嚟行騙㗎，好冇？你想想十雞嘢一個月出到嚟點揾順利十雞嘢啊？ 係係， 筍哥你啲標領咁恐怖啦，你有冇順利十雞嘢一個月啊？ 其實而家咧個社會係咁，你應該係諗緊即係咧我唔理你做咩生意都好，其實咧係你個資本營運力應該係討論緊。 係， 譬如話咧，我近排研究緊另外一間公司，係同我哋一個對手公司嚟嘅。 啊， 咁佢開咗我新嘅 studio， 佢擴大咗佢個生意啦。 啊， 咁我就計佢啦，就係租。每個月50,000啦，3,000多呎、啊，工廠大廈嚟嘅，跟、 啊、 住然後就再講裝修都起碼就係100,000，即係每年佢嘅營運成本，第一年嘅營運成本係150,000，未計人工，同埋啲損耗喎。咁即係你當佢計埋人工，起碼都接近8,000-7,000啦，好冇？咁佢自己要賺錢啊嘛，即係200,000啦頭一年。咁我包佢揾唔到啦。 啱。 咁於是乎係點咧？咁你就要諗啦。如果我要去攻擊佢嘅話咧，我點做呢？因為佢做出租生意啊嘛，咁佢諗住喺出租嘅過程裏面咧，仲可以租埋地方俾人哋，即係好似你餐廳咁樣咯，賣完嘢食又賣埋個場俾你咁樣，收兩陣錢咁樣。我喺你門口度做外賣， 咁撚卑鄙， 你就撲街啦！即係冇啊！我就因為咧，其實喺行裏面邊啲嘢最好賣，個個都知噶啦。即係你譬如話你做食嘅，個個知道餐飲最賺錢。有啲人咪淨係做飲嘢咯，但係佢唔係開正喺你門口嘛。即係但係香港得兩間，屌！如果我做你咪撲街咯。咁所以咧，我有時就會咁諗，唉，即係呢個唔係你究竟諗緊做咩生意？你做咩生意係冇所謂嘅，而關鍵係你個資本營運力，就係指你究竟要用幾多錢去揾幾多錢呢個能力。即係咧，我哋如果要討論到資本營運力呢個問題咧，就係究竟。我哋而家个目标系用几多少钱去搵几多少钱咧？ 系， 即系呢个系我哋跟住要谂噶啦。 但系而家啲细路唔系咁谂噶嘛？而家啲细路 做咩？ 做乜先？ 做咩系唔啱嘅呢个观念？我真系想同大家讲，做咩系唔捻啱嘅？做咩都错嘅呢个年代。即系咧嗱，如果你唔谂嗱 ，OK， 你唔使谂生活，你老豆大把，你冇生存问题嘅话，做咩一样嘅？ 啱， 你做医生你会出色，医生你做护士咪出色个护士咯。你做消防员你咪灭晒全香港火嘅消防员咯。你做律师咪打晒啲官司咯。你就算做农夫你咪耕到几块地咯。你做咩都可以好噶，因为你唔需要谂生活嘛。咁如果你做就算系你做最差嗰啲都冇所谓嘅，反正你都唔想做生活。 系啊，你都唔使忧嗰份嘢。 但系如果你系要谂紧生活，你公司里面有100个伙计等紧你搵食嘅时候咧，你就要谂我而家手头我今日揸一嚿钱嘅时候，我用呢个钱可以变到几多钱咧？我应该转落边个市场？点样投资 ？attack 边个？然后保护边个咧？咁样咁咪饭得一碗，大家梗系互相竞争噶啦。 系啊， 所以揾錢呢樣嘢，講老實，而家講緊喺我對手嗰家嘅公司，佢係曾經係好多攝影師嘅一個好朋友嘅一間公司嚟嘅，係，即係講出嚟大家都知噶啦，不過就唔講啦。全香港就算世界各地嘅人咧，去租嘢都會揾佢嘅。 咁嘅。香港得一間係咁噶。 係咪就係佢咯？但係即係我亦都係當然我都係受過佢啲恩惠噶啦。但係今日行到出嚟嘅時候，我冇得唔對你咯，因為飯得一碗。 唔係，但係佢嗰啲價餐係好貴個頭先。 貴極咪即係100,000+咯。 你講唔知唔止。 100,000+嘅啫，計到曬數啦。即係呢、這個即係講緊香港三大代理，我哋其中一間。 係。 佢哋唔做代理嘅，佢哋淨係租嘢。係 啊。 所以價錢咧，一定係我知得多過佢噶嘛。 係啊。 咁如果係我要去 attack 佢個 market 嘅時候咧，我就會喺一個低啲嘅價錢攞貨。我仲有得出，我仲啲嘢我唔啱，我仲可以賣得出街。因為我有銷售客路啊嘛。 係啊， 佢又冇啊。 冇㗎，佢冇。 咁所以咧，我就喺諗， 同埋佢啲嘢用都用爛爛好多都。 佢都可以買新嘢，但係佢個資本營運又會降低咗。係 啊係啊係啊，佢啲嘢用到即係真係甩甩落落㗎。 所以其實大家有時咧諗到，如果你有100,000蚊嘅，佢好似娃哈哈個老闆咁樣。 娃哈哈。 娃哈哈大陸嘅一個好，大陸嘅首富叫鐘軒。 我飲嗰只娃哈哈。 嚇！佢娃哈哈係大陸個老闆係大陸嘅首富嚟㗎嘛？ 係咩？ 嗯。 咁佢有啲咩嘅銷售策略咧？ 佢呢個人冇乜策略嘅啫，其實佢就係、是啊、第一夠膽，第二夠搏、 啊。 第三咧就係佢。佢唔係諗緊咩生意，佢真係佢嘅資本營運力做得好好。 係。 佢有100,000蚊嘅時候咧，佢就已經簽咗一張20,000嘅單。 明白。 去做廣告啫喎。係。廣告係使錢嚟嘅喎。 係。 未有錢入嘅喎。 係。 但係佢會有時做人就係咁咯，你會明白自己個名譽啊。 啊。 係緊要過你自己實際嘅表現啊。係 啱呢個。 所以做廣告行先。 係。 實際產品係投資擺後。 明白。 擺大隻個頭，但係後邊生產垃圾，冇所謂㗎。係。你飲咩有咩所謂啫？最緊要你覺得你飲嗰啲係好嘛，飲完咪屙翻出嚟咯。 等啲媽有一樣高級，你一睇就知佢係低級啦，屌你！佢仲要話俾你聽高級，即係你樣樣先問得啊嘛。 所以資本營運力咧，係我都幾相信係呢個年代咧，大家即係如果年輕人你係手無寸鐵嘅，屋企又冇乜家底冇乜能力嘅時候，第一樣諗手頭而家揸幾多，要用呢嚿錢要揾幾多翻嚟。 明白。 知道自己要幾多咧，先知道自己投資幾多入去。如果你諗住其實3,000蚊亦都唔困難，係、啊、不過而家香港越嚟越困難啦，即係講咗幾集都講通脹呢個問題咧，真係嚟撚曬肚真係。 香港嘅通脹係嚟撚曬肚嘅，即係你個通脹係貴撚到屌你老味，你而家即係使100蚊要使10蚊咁撚樣。嗰日我個同事個女先得人驚啊！屌你個同事咧就跌咗錢，即係喺地下見到5毫子，個女就叫阿爸爸唔好執啦，整爛曬隻手。以前我哋見得到5毫子，屌你老尾打死4個人啊！衝埋去，即係你諗下，而家5毫子對靚妹真係，即 係 完全係唔會放在眼內啊！ 我樓下有間餐廳叫做唔係、啊、有間酒樓叫乜苑咁樣啦。其實呢、這個都係一間比較高級嘅餐廳。 我知邊間咩園。 你當食飯、大概即係食個晏晝下午茶時間、去都200-300蚊落樓。係 係係啊，乜園係咁。 撲佢個街，佢嗰層樓咧係咁啊，佢啲台咧，台同台中間係冇空隙嘅。 冇㗎冇㗎冇㗎。 即係咧，你諗下一間都叫做唔係最低級啦，即係大上面有保護有喜悦，即係呢啲係 中價酒樓啦。 即係佢係中價酒樓。 係啊 哇！頂佢而家咧，為咗佢要去競爭嗰個下，係 啊！佢入到去，我話俾你聽，嗰、那個火燭啊！屌你老尾，想走啊，一定走唔撚到啊！你坐入邊， 佢賣嘅只可以賣食物咯，即係佢嘅食物嘅質素仲係好嘅，但係環境真係對唔住， 坐唔到人嘅、啊、屌你！我話俾你聽，4人台逼8個人落去嘅，都差唔撚多。即係屌你火燭嗰個肯定死，冇100都死80啊！屌！ 如果你話喂，我真係有啲卡士嘅，你去綠裕嗰啲，哇冚家富貴， 舒服好多。 即係你跟住你係， 但係價錢真係好撚遠、 啊， 大佬。 我試過落去樓下嗰間咩清真樓啊， 即係清真樓， 唔係銅鑼灣嗰間喎，係、 啊、 中環嗰間喎。 清真樓嘛， 我係咁大個仔，第一次入一間酒樓， 好貴㗎。 我係覺得我自己俾唔起錢嘅、 啊。 然後三粒都係山竹牛肉， 啊、 不過上面加咗3個字， 咩？ 安格斯。 几多钱啊？ 70几蚊3粒啊！ 系啊， 哇！ 平真楼梗系啦，屌你老味，数一数二贵。 但唔系喎，你去铜锣湾嗰间平真 都两个唔同老细嚟嘅。 哦，系嘅咩？ 梗系啦，屌你！中环嗰间平真楼同嗰间唔同老细啊，睇下后边啦，写住唔知咩粤海平真楼定乜鸡平真楼噶。 我唔同老细啊。 唔同老细啊，两间嘢嚟噶平真楼。 屌啊！真系入到去，其实觉得系冇乜嘢嘅啫。 好捻贵啊，平真楼。真系，我食过一次真系好捻贵，同埋啲嘢 冇乜特别， 冇乜特别咯，唔系想象之中。 你嗰个安格斯系令到牛肉酥咗少少啦。 系啊，唔会真系惊为天人咯，即系有啲系，即系总之中菜都好少食到惊为天人噶，尤其点心嗰啲冇乜惊为天人嘅点心食过啊，真系贵一贵都系咁讲。 系，即系有时你谂住，唉、哎，做到只閪咁样，好啦，想试下啲人间极品啦。 唔系极品， 你俾咗咁多钱，嗱，用记啦，或者系头先我讲陆鱼啊。都唔可以話極品，但係你起碼你覺得我係食緊啲好嘢，係 食得出水準嘅。 但係嗰間咁嘅咩 平真 平真，哇！屌你老， 屌佢搶啦平真樓嗰只，唔係容記最好食係咩？我覺得嗰個章魚雞粒炒飯，章魚雞粒炒飯晏晝炒真係好好食， 係啊！ 啲章魚唔硬唔會硬撚住你啲牙同埋。 章魚雞粒炒飯，我覺得美心都做得好好食， 好香真係好香， 美心都整得好嘅， 係好香真係。 即係佢，如果佢俾心機做嗰樣嘢係有啲計㗎啦。係係 係。 你有時點解幫襯乜丸，唔幫襯嗰啲咩喜悦啊嗰啲咧？ 係。 係因為嗰間咁嘅粉嘢真係 嗰、那個、那個、即係咧，你做啲點心，佢唔係真係自己，自係自己整啊，係自己整。啲點心一樣都有啲自己特色。 所以飲食呢啲嘢，你話賺唔到達，即係賺唔到錢係正常 嘅。你邊度揾家？你邊度揾到有間茶餐廳酒樓？而家有黃橋燒餅食嘅。 哇！真係未聽過咯， 未聽過啦。嗰度有黃橋燒餅食啊！ 而家屌你老味飲食嗰啲嘢，講真，樣嘢樣樣都係心機錢，得鳩閒慢慢整俾你食乜？整屎你食啊有啊！屌老母！即係你話要揾大錢喺呢個年頭。好难困难嘅，而家嚟啲僆仔咧谂嘅嘢又系好似讲头先嗰啲咩楼上酒吧铺，即系讲真一句啊，好难恶揾食噶。 所以你话大同饼家嗰个对联有冇同佢讲过？ 冇啊， 大包易卖啊，大钱难求， 系咩？ 针鼻削铁，只求微中取利。 喺香港定系大陆嗰间？ 广州。 系啊， 针个尖尖啊，佢咁样笃落啲铁嗰度啊。咁咪喺一個咁微細嘅地方，咪咁樣削削下，咪有利啲咯。咁佢亦都係講緊話喺咁細，即係佢賣包其實個利潤係好少啊咁樣。 係係係。 佢跟住下句有好多有啲意思嘅，子欲富來多，唔係富與子來多，子欲富來少。蟬蓬滴水幾次何咩啊？ 蟬蓬滴水之後咧？ 幾層何幾層常見倒流啊？ 哦。 即係話老豆帶個仔嚟多，個仔就帶個仔嚟少。个仔啊带个老豆嚟少，呢、這个蟬蓬咧啲水滴落嚟，几时见佢滴翻上去？ 哦，啊又几有味道啊，真系。 其实但系咧，即系后边我都唔好咁讲呢啲咁嘅温情说话 啊。 只系谂一个，其实从来咧，即系搵钱都系艰难嘅。 系系系，搵钱系艰难。 所以佢咧嗰时候咧，即系我外母讲得啱，即系搵我叫我哋去。叫我揾份政府工，我當年冇聽佢講。 喂，你當年揾份政府工咪好啦，屌！ 係啊，即係咧，而家捱下捱，揾兩三皮，然後喺度鳩一鳩下。 係啊，屌你老味，生活安定啊，唔使憂，屌！即係而家要揾錢唔同以前嗰個年代。 不過我相信咁，如果我當年揾咗做政府工嘅話咧，政府工有個壞處嘅，係越做越蠢嘅。 你越做越精又點啊？你而家發達咩？ 咁啊係。 你而家生活好過啲咩？唔係啊嘛，咪一樣係咁孤僻。你個人練得精，嗱，我有一樣嘢， 你仲辛苦啊？ 係， 你冇咁夢 寐。阿筍哥有一樣嘢想講俾你聽，好多網友讚你， 嗯、 由當年一個即係冇咁奸狡嘅人，而家變成一條城中嘅大鱷，即係呢個係我見到阿筍哥轉變嘅一個好 mark 嘅樣子。點解？就係、是、因為阿筍哥喺呢、這個即係社會大學裏面深受呢個無情。冷血冇人情味嘅洗礼，就是因为阿筍哥点解会咁醒？因为佢洗礼得多咯。 都系啊。 即系如果佢未洗礼，哥唔会咁啊。大佬，你经历过炮火，你个人自然觉得呢条血腥。 你有时你真系即系咁讲啦。你有时听人讲，成日听啲有钱佬讲，讲到好似好鬼无耻咁样话。 啊。 其实做乜冇所谓噶，边度有钱咪做乜嘢咯。 啱、但实际上就 系 咁。 而後面呢其實真正的邏輯呢就是資本營能力的問題。你根本的資本去到那個地方已經盡頭了，他沒辦法可以在裡面再生錢出來了。難道我下面的人吃屎啊？ 是啊。 那我當然要找出路了。對 啊。 所以呢真正的對白是這樣的，其實我不做我沒得做啊，老闆。 啊，筍哥好嘢！ 即系咧，而家啲即系咧，以前听啲有钱佬讲风凉话好似好靓好卵型咁样。实际嘅世界唔系咁。我近排有个 friend 又讲紧话，喂，可唔可以 pause 下先 ？pause。咁头先讲到嗰、那个 有钱佬对 嗰、那个 不懒得做 啊！我哋喺嗰个环境里边唔道理唔去做。 系。 你话好多嘢都好凉薄。好多嘢都好冇人性，揾錢冇講人性，你揾唔到錢就真係冇人性，因為你對啲下屬唔住。 係咯，即係咧，老實講，即係呢個你諗下，每個下屬其實佢本身都仲有好多機會嘅，即係佢有好多，佢有可能佢有好多，即係如果佢出去做嘢嘅話， 係 佢未必要拍你個碼頭啊，其實 啊。 但佢咁啱佢就真係拍咗喺碼頭，即係我就我咁講啦，我就係講緊你唔係。講緊話你有一啲好渣嘅下屬咁嘅意思啦，即係你嘅拍檔、你嘅下屬又好，你總之同你一齊做嘢嘅人，佢哋都係有能力嘅人嘅時候，佢未必要抽你支籤噶，佢都係睇中咗你，佢覺得你有機會拍圍，佢先會同你起埋一齊。即係正如我對我老細都係，我如果見到我老細懵柒柒咁樣，好似我上一個老細七十幾歲噶啦，冚家富貴， 上一個在博物館做啊，因為我都不知道他幾時死。 咁啊係啊， 係啊，屌我同你屈十年之後，屌你上咗我 十年啊，幾年都係瓜柴啦，屌你！ 同埋事實上係越做越猛嘅個人，係 啊， 即係我而家個老細，即係四張頭， 啊， 即係精力旺盛嚇，仲係。咁你好唔同啊！即係佢要求你個 feedback 又快啲，咁你自己個 feedback 又唔會慢嘅。咁你有時等佢等幾日無謂啊，係咪先？ 喂，但係七十歲嗰個有冇啲筍嘢當你袋咧？ 就冇啦。 咁啊，唔好做啦，屌！ 佢唉，好撚老土啊，即係好撚舊派嗰啲人嚟 嘅。咁啊，唔好啦，拍呢啲啊真係含柒啦，真係最撚憎拍呢啲老細真係。咁你講起揾錢，我講起一單使錢。有一日有個同事又同我講。咁係你諗唔諗住生細路？我話唔諗住啦，我咁做咁多陰質嘢，生細路冇屎忽。佢話唔係啊，不過生細路話要使四百萬，我話使四百萬點止啊？我自己都冇得使啊！你俾佢使，屌你老尾！我都想大個啊，去外國溝鬼妹啊，食大麻！屌你俾佢去食，你俾我去食，好撚過啊！ 係咯，其實好得意啊！咧咁撚多嘢，其實自己都未做過，點解你俾佢細路做？ 啱啊！屌你生嚟馬閪咩？ 因為同埋講真，你帶佢嚟呢個世界，其實同佢有咩感情啊？ 哦，我覺得嗱，我可能係一個睇感情好冷淡嘅人。第一，我唔會要細路仔。第二樣嘢，俾佢嘅資源投放喺自己嘅身上邊，享受多啲好過。點解有啲人會生細路？佢覺得我嘅生命需要延續，或者我個族群需要延續。但我唔相信喺而家嘅生活裏面，我想延續我嘅生命到下一代，或者我嘅即係理念到下一代。 係咯，你講緊營營役役做嘢做幾十年，又同你劈友，又屌老母咁樣賺埋賺埋，原來你賺嗰啲錢你係用唔曬嘅。 係，呢樣先係悲哀啊！ 咁你做咩咁辛苦啊？ 係啊， 即係原本你可能你嗰日 唔係，仲要係俾人用啊！ 係咯， 嗰下嘢戇鳩喎。 喂，你讲紧，你譬如话你好似一隻葵树咁样，屌佢哋有一日去啲葵花度执瓜子，屌本来咧佢执五粒先至够饱噶，屌但系咧佢一执一千粒落去翻屋企嘅时候，你都少佢戇鳩啦，系咪啊？都食唔晒，你摆咁多做咩？牛奶嘅啫， 即系你仲要话因为要有细路咁，你俾佢使，唉，我算稳数，我俾咗自己使冇咁嬲，屌！ 其实好得意啊，人类呢种动物咧，即系嗰种投射能力好强，咩意思咧？就系指。佢係有一種，佢係會佢即係你一所有動物都係食飽就走噶啦嘛。係 係 係。好少有動物係會將啲嘢儲存起來。 係人類咪係咯，屌你！ 而儲存呢種動力咧，係令到你，譬如話咧我細個到而家都其實唔係好明嘅。 啊。 即係你譬如阿李嘉誠啊，或者係阿李兆基啊，即係佢哋有嘅錢啊。係。十世都使唔曬啊！ 佢要話俾人聽，我係男人之中嘅男人啊嘛。 其實佢唔使咁樣做噶啦。 唔係都撚大啲咪得咯？你周圍去強姦人，咁你就係男人之中嘅男人咯，屌！ 因為但係呢啲，即係你有呢種，即係你去到今日咁有錢啦，你仲去即係刻薄啲人啊？ 嗰下要折墮。 係啊，嗰下真係折墮咯，真 係。但係我哋即係身為一個 middle class 啊，或者係一個低下階層，我覺得一樣嘢，食曬就算，揾完咪使下佢咯，即係聽日再揾個咯，享受啊今日，生活好得意嘅。享受生活不需要好多的资源，有时一本小说，一个懒洋洋的下午，一杯啤酒， 或者有时啊，其实讲真讲起啤酒呢样嘢， 几包花生 嗰日我咦又要 pause 喎，讲紧啤酒啊，读大学生 讲啤酒， 系啤酒，啤酒呢是不是錄緊啊？ 係錄緊。 啤酒，我嗰日去洲際酒店開工 啊， 跟住然後咧，我有兩日開工，一係就喺洲際，一係喺半島。 啊， 第一喺洲際嗰度咧，臨收工，嗰個新娘子 啊， 又同我講話 靚唔靚 嘅？唔靚嘅，中女嚟㗎啦。 大唔大波 咧？肥只波細咁啊，即係 哇！屌你老， 即係簡直係，但係佢溝咗條鬼佬喎。 係啊，但係個屎忽冇啦，但係鬼佬真係屌屎忽㗎，屌你！ 跟住然後咧，佢同我講，佢話佢叫我飲杯啤酒先咁樣，咁佢招呼我咁樣，咁我都好安樂。咁然後佢就話啊，我哋好多種啤酒個侍應話，咁我話我要一杯甜啲嘅。哇！佢拎咗一樽甜到好似蜜糖咁嘅啤酒。 係咩？係咩牌子啊？ 睇唔到，完全睇唔到。 係啊， 我懷疑係佢係近呢個咩波倫騰嗰啲咁嘅啤酒嘅。波倫騰係一種啤酒咯。我呢個下次我第一次俾你飲啊！我飲過好近嘅，其實啤酒佢有兩個分別噶，一種係拉格， 系啊， 因为我仲系 L 嘛， 系啊， 佢一定系 L 嚟噶， 哦，好三 back， 唔系两只都系三 back， 哦， 但系用我最低级嘅分类咧，就系 Lager 咧就系啤酒蒸馏面嗰阵，所以佢系清啲噶嘛， 系啊 ，L 就系底嗰阵， 哦，但系就好甜嘅， 哇，饮完充满体力啊， 蜜糖水咁样样， 蜜糖啤啊， 哇，我最中意饮呢咁嘅嘢， 我都系啊，哇，好味道咧，不过。當你喝了第二口之後，他就說啊，不過如果你有時間幫我拍多些照 片，屌你老味， 然後呢， 你有沒有跟新娘說，哇，這架鬼佬，喂，這鬼佬喜歡吊屎乜？ 第二天更慘，我去半島開工，即是被拍完照片，然後呢，他跟我說，說你，他說，他跟我說什麼呢？他說你唔係我哋食飯，佢、 啊、 已經冇預備飯俾我哋食噶啦，連箍飯咧都係啲好乸渣嗰啲嚟嘅，即係往你叫半島啊。跟住，然後咧就同我哋講話，我哋想飲杯啤酒。 係， 因為有時幾個你知道我哋都係朋友一齊開工咁樣。 唔係，但係嗰個主人家冇俾錢，你哋冇得飲噶啦。 佢話唔係，咁你可以飲橙汁嗰啲食嘅。係，即係飲罐啤酒你要幾多錢啊？幾蚊啫、 啊。 因為佢同我哋講話工作人員是不可以喝酒 的。 哇，我真的覺得哇，真的收家啊，半島酒店咧。 咁工作人員真的不可以喝酒，喝了就叫開工㗎。佢只係飲一罐啫，飲完又飲，飲完又飲，飲完又飲，開唔到工㗎。 啤酒同烈酒不同嘛，你試下叫個德國攝影師，你叫佢唔好飲啤酒，罷工都似啦。 咁啊係。 喂，你一個 international friend， 你就知道啤酒。就是一個 common juice， 即是一種 common drinks 嚟噶嘛，人人都飲噶嘛，即係好似你話，你同我講話唔准飲 Jolly Sandy 啊，哇，你俾下面子自己啦， 真係醜怪啊！屌你老味，唔係你嗰單嘢做嘅時候係幫半島做定係幫人影相？ 幫人影。 哦，咁半島唔供應俾你唔關佢事，係因為個主人家扣黑扣軍糧，所以咪搞成咁咯。肯定是啊，屌你老味，半島不會那么丑怪，肯定他跟半島單聲，嗱，他们要乜冇乜，要飲嘢叫我去廁所飲水啦，咁撚樣。咁半島為咗保住個客人嘅聲譽，梗係話俾你聽，工作人員喺工作時間係唔能夠飲水嘅。 因為半島炸咗好多，我嗰日我問佢，喂，有咩地方喺可唔可以有冇啲露天嘅地方影下？ 冇，係半島冇㗎。 跟住然後我話有冇啲 photographer 有啲即係試過喺咩地方影？ 冇。 诶，点解你会知道嘅？ 屌，我成日去半岛噶，知。 哇，其实但系半岛咧，我入到去咧， 你知唔知半岛 Felix 系唔俾影相？ 系嘅咩？ 系啊，如果嗱你去影，你求其攞部相机出嚟，嗰啲傻瓜机啊，或者系嗰啲乜捻嘢电话相机，冇问题。如果你攞啲专业架撑出嚟，除非喺半岛酒店个中菜厅婚宴里边。或者你在西餐廳的婚宴裏面俾你影，出嚟出邊影，阻你噶，隔離人嚟，隔離嘅真噶，俾人隔離噶，唔俾影噶。 喂，嗱，我想問咧，嗰個 啊， 其實你初頭你叫我去食飯嗰個 vendor 咧， 係 咪就係即係佢入邊下邊廳嗰度？ 唔 係。 第二樓， 二樓，我以為係佢地下鋪啲人喎，即 係唔係地下嗰度好 cheap 啫嘛？ 嗰度係咩嚟咧？ 屌一啲撚樣去扮下嘢飲 high tea 嘅地方咯。 係，我見到啲人係喺度 扮嘢，中意 high tea 嗰啲，又嘈，太嘈啦。 二樓唔嘈嘅， 係嘛？ 係啊。 我直頭覺得有啲 cheap 添啊。 cheap 三嚿水喎，唔該請個下午茶。 屌，我不如去 Wavenda 食。 係咯。 Wavenda 或者 Felix， 但係 Felix 唔俾影相嘅。Felix、Wavenda、金座。嘉倫樓是不俾影相的，你只要攞部專業相機出嚟，第一時間有人隔離。第二樣嘢，半島酒店最靚的就是佢上樓梯個樓梯位。 哦，係咩？ 第二樓上樓梯樓梯位，但係佢唔俾你影，因為當後邊有間鋪頭，嗰間鋪頭個 band 後邊即係有個字喺度，所以唔俾影嘅。即刻有實機出嚟阻你嘅。係 啊， 係啊，即刻阻你，影都諗都唔使諗。 不過半島都真係夠啊， 夠， 真係夠，真係夠啦。如果講四大酒店嚟講，半島應該係最舊，但係外形就仲係最靚嘅。 服務態度就半島仲維持到咯。 嗯、 但如果講四季就四季就串啲咯，啲服務態度，嗯、即係有氣派，即係點講有 氣派啲，有氣派， 有氣焰啲咯，啲人亦都。半島就好 nice 嘅，半島即係啲員工係好 nice 嘅，服務態度好優良。 係啊，著條百褶裙咁樣。 係啊係啊，好 時可以摷嘢咁啊， 你見半島嗰啲員工有一樣嘢得意。咁耐你未見過金毛， 哦，系啊，系啊。 原因就系佢要好端庄嘅喺里边做嘅人，唔俾戴耳环，男仔吓，唔俾金毛，戴眼镜唔准戴五颜六色，一定要戴黑色。女仔化妆唔可以化到鬼五马六，只可以淡妆。女仔一定要黑头发，唔可以染你把头发以外嘅颜色啦。例如你系鬼佬，黑金色冇所谓；系鬼佬，啲头发红色冇所谓。中国人翻工，你唔好谂住金毛，死梗。但系有啲酒店得嘅，我知道。例如嗰间Sheraton俾嘅，或者系呢个 Holiday Inn 俾嘅，即系啲头发绿紫色系得嘅。咁半岛唔得。你见咁多女侍应，无论由上至下到执房嗰、那个， 都系问嘅， 系唔俾有第二啲颜色噶。呢个系佢哋嘅全，即系个管制都好严噶。 咁咪做酒店啊，酒店 image 好紧要嘅。咁啊，俾咁多钱，梗系包埋你噶啦。 系，所以佢哋系好端庄啊，啲裙亦都唔会短啊，啲制服系好传统噶。 不过所以我过咗今年过埋新年啦，我哋一定要系停止消费先得。 点解咧？ 即係今年年尾使錢使得太多，但係咧揾到嘅錢 哇！屌年尾真係好似開水喉咁樣樣。 你又係？ 屌你都要買下啲年貨啊！你都要買啲年貨，都要包下利是啊！ 所以我哋今集改翻個名叫賺錢冇苦， 真係賺錢真係冇苦，使錢就有苦屌。同埋年尾咧，你發覺好多嘢咧，即係你使一啲好撚無謂嘅地方。 蠔屎啊！$200一斤啊！而家 唔撚係嘛？ 係啊！ 讲真嘅， 讲真噶， 哇！你冇甩嘢啊，$200一斤蚝豉。 系啊系啊， 哇！我屌个老， 系斤定两咧？ 真系黐饭嘅真系，屌 $200啦，总之 即系太贵啦，太贵。同埋我发觉一样嘢就系新年而家唔买衫，即系以前好兴噶， 系啊， 新年买衫噶，而家唔买。自从十几岁阿爸阿妈唔买之后，而家年纪大咗，阿宝宝龙嗰日讲一句说话好得意，而家年纪大买衫嘅地方已经越嚟越少。即是你选择越来越少，不是你给钱的地方越来越少，你好恨给钱都买的衫买不到。你现在发觉我跟你差不多，即是都踏入中年了，你现在再不会买一些好时兴的衫了，来来去寻色，那个款踏实，能够穿很多季，质地好襟，质地至上，你来来去都是揀这几样东西，不会揀一些好时款之后不啱穿的东西。你发觉越来越年纪大，买衫的地方越来越少，选择的地方只有马莎连卡佛啊，那个 Heavy Lico 啊，最贵啲嘅，咁平啲嘅有呢个 H&M 啊，都 H&M 都好难买嘅，其实都即系多啲时款嘢，五颜六色嘅你已经买唔到。即系阿宝宝龙今日讲一句说话，我发觉一样嘢就系、是，原来我哋年纪真系大，唔系讲笑。 事实上都系。 咁啊，快啲攞多啲钱去享受下生命啊吓！ 系咯，我都咁话。 我哋因为生活已经太多。我哋生命太多妥协啊，所以生活要有所要求。你觉得呢句说话讲得唔系好漂亮？ 实在太好啦！好，就咁， 拜拜。